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我的工作都被你包圆了。 魏成瞥了谭燕西一眼。 你刚离开北城那会儿，某人天天念叨我是在关键时刻给他添乱。既然是我把你从北城送走的，现在还是我把你接回来，也算是善始善终，修个福报，如何？ 谭燕西不过掀了掀眼皮， 听着像是到时候要赖了礼金的话术。 喝酒聊天一晚上差不多就这么过去。周明明天中午回东城，想早些回去休息，就跟谭燕西先离开了。谭燕西把车交给司机去开，两人一起坐在后座。他身上有薄薄的酒味，微醺状，但显得比平日更玩世不恭些，只搂着他，脑袋抵着他肩膀上，大拇指按着他下巴，掰他的脸过来亲他，一面笑说，都喝了酒了，谁也别嫌弃谁。周米脸热起来，推他不开，只能任由他了。谭燕西亲够了才放开他，笑意温热，问他， 哎，周小姐，什么时候抽空瞧瞧婚房去？上回就在提，放我不下三回鸽子了。 下回嘛，下回好不好？ 下回什么时候？ 说不好呀，我们团队马上要去冰岛旅游，等到时候过来面试的时候。 正说着呢，周米手机震动，接到一通电话，管他们出行工作的同事山姐打来的，叫他拍一张护照的照片发过去，要给他们订冰岛的酒店。周迷看向谭燕西，一脸的我没骗你吧。谭燕西已然无话可说，也无妨将挫败感挂在脸上，轻哼一声， 下一回我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拴也要把你拴住。 周迷只嗯两声，十足的敷衍态度，吃准了他不过是嘴上过过干瘾罢了。挂了电话，周迷去翻提包找护照，连带着一堆的东西都被带了出来。谭燕西瞧见他包里露出一只黑色皮夹，皮夹里露出了一小段红绳。周迷找到护照了，然而才意识到是多此一举，想起来他手机里是存了护照的照片的。他将照片发过去，眼角余光瞥见谭燕西正拿着他的皮夹，脑袋里铮的一声，他急忙去抢。如此谭燕西更不可能还给他了，手臂拿远抬高，大拇指翻开了皮夹。谭燕西抬眼去看，那皮夹最上一层透明的夹层下夹了一枚钥匙，黄铜色的，拴了短短一截红绳。谭燕西惊讶极了，挑了挑眉， 哎，这是什么？ 周迷不说话，脸都涨红了。谭燕西捏着红绳将那钥匙抽出来，再笑问他， 这是什么？瞧着有点眼熟啊。哎，你不是已经快递寄回去了吗？那这把钥匙又是从哪儿来的？ 既然被认出来，周迷只能破罐破摔地承认了。 找小区门口配钥匙的，5块钱一把配的。我先声明啊，纯粹拿来做纪念的，我可没有不经允许擅自使用。 谭燕西心里多少有两分得意，原想打趣他两句的，但看他此刻神情，怕他会恼，便笑着开口。 你用不用，那里都是你的。 谭燕西低眼把钥匙拿在手里，无声地看了看， 又给他原样的放回去了。他几分释然地呼出一口气，深有此生无憾之感，像是久远前的挽留得到了回应。你愿意为了我留下来吗？我愿意，只是我不能。 咪咪。 嗯？ 玻璃窗外，路灯光急速飞逝，车里灯光一时明一时暗。周迷抬眼去看，谭燕西凝望他的目光里有很深的意味。这儿离目的地已经不远了，谭燕西叫司机就停在这儿。 我们散步回去吧。 周迷没什么异议，喝了酒，吹吹风也好。下了车，谭燕西自然地将他肩膀一揽，片刻手又垂下去，牵着了他的手。他指腹有薄薄的玉贴的温度，周迷跟他手指相扣。谭燕西轻缓地呼出一口气，笑了一声。 咪咪，我有时会觉得我做什么都抵不上你为我做的。 为什么这么说？ 你看，那时候我那么混账，你却还想要留把钥匙做个纪念。 我以为这个话题已经过去了。 我是想说。 沉默片刻，谭燕西方有出声，合着他们不紧不慢的脚步声，他语气也十足诚恳。 咪咪，你从来没为难过我，我付出一分真心，你就毫不犹豫地还以十分，因为这我始终对你有亏欠感。我长你这么多岁，但如何坦诚待人这件事你比我精通很多。我设想过，咪咪，要是没有遇到你，我这辈子大概率也就这么晃晃荡荡地过下去了。 说话间，他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大门前。周迷下意识伸手去沁铃，手腕被谭燕西一把抓住。 等等。 周迷转头去看，大门上方挂了一盏复古样式的煤油灯。谭燕西浴在这浅黄清幽的光下，表情更显严肃。他不知道为什么心脏微旋。谭燕西低头，不由自主地朝他更近一步，低头望进他的眼睛里。 原本想再找个时间。 谭燕西伸手抄进外套口袋里，再拿出来时，手掌里多了两枚戒指，样式低调极了，只在戒面里面镶嵌了小粒的钻石。他拜托魏成找某个著名的珠宝设计师专门定制的，今晚上刚刚拿到。谭燕西停顿了好一瞬。 咪咪，从前我说过，人生无非是用一些空虚去对抗另一些空虚，但因为你，我要收回这句话。我从来是活得很无所谓的人，这是第一回，我很迫切地想要留住你。你送我的那棵树名牌上文字的意思我查过了，所以戒指我准备了两枚。咪咪，你愿意吗？ 我们不是龙与鸟，而是苍穹和树，既自由又坚定。 无所谓谁单方面将谁束缚，愿互为承诺，既做彼此的苍穹，也做彼此的树。周迷垂眼，看见灯下的两道影子，他们部分交叠着，长长的投向同一个地方。他眨了眨眼睛，抬眼时睫毛几分湿润。他从来不想去算计他什么，考验他什么，因此此刻周迷的回答也几无犹豫。 我愿意。 谭燕西缓缓地呼出一口气，周迷伸手是碰到了他给他戴戒指的手指，才觉出他竟有几分颤抖，心口处的一种情绪也随之漫长而出。等周迷也拿了戒指给他戴上，几乎一秒钟也等不及，谭燕西一把将他搂进怀里，低头深吻。过分矫情的话，谭燕西实难再说出口，但他确信周迷一定心领神会，这也是他一路都在践行的事。谭燕西从来知道自己人格上有相当部分的残缺，因为理应随岁月生长的那一部分永远地暂停在了他的童年。他坐在台阶上，看着门廊的光向外折去，外头的风来来回回地吹，每一次门有所动静，他都会抬头去看，却每每只捕捉到了比风更旷远的虚空。就暂停在这些什么也等不到的夜晚里，直到遇见周迷，暂停的时间才重新开始流动，重新生长。月色清明，攀在铁栏上的蔷薇花藤随风摆荡。不知道是谁的肩膀碰到了门边的电铃，两人吓了一跳，立即停了下来，对望一眼。谭燕西一脸郁闷，而周迷则笑出声。周迷伸手碰了碰谭燕西的手，他便将他同样戴着戒指的手一把牵住。没一会儿，姚妈穿过院子来给他们开门，两人牵着手走进院子里，又齐齐地停了脚步。月光底下，那梨花开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